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墙嚟交月费添。 第二節嗱，呢個題目咧就趣味性比較強，我相信亦都好多人咧就有興趣知道即係點解咁樣啦。咁我唔能夠話俾你聽，我知道咧，我同阿 Bill Gates 唔係好熟嘅啫。OK， 我識佢，佢唔識我。 咁其實我就冇乜興趣。 但係你聽落去，你又有興趣㗎啦。嗱，興趣原因喺邊度咧？就因為而家傳說咧，就即係有個中國女子搞局。咁呢個 Z 啦，就係 Shelly 啦 ，Shelly Wang。咁個中文名大家即係睇到喺網上，佢有個微信嘅，應該就王哲啊，即係兩個吉字嗰、那個 吉哲啊，都係哲 吉哲啊。咁咧就話説呢位女子咧就相當之聰明嘅，就識唔知好多 N 國咁多語言啦，又即係游泳健將啦，即係總之多才多藝啦。咁靚唔靚咧就即係見仁見智啊。OK， 嗱個問題咩咧？就係、是、阿 Bill Gates 佢離婚。究竟佢付出嘅代價幾多咧？因為咧，我即係入行嗰時候，其實我第一份工係做電腦雜誌嘅，所以我當其時咧，即係 Bill Gates 發跡嗰時候咧，其實都跟過新聞。當其時嗰、那個佢結婚嗰時嗰、那個傳說係咩咧？就係咧，佢事先同呢位 Melinda 咧傾一傾先，因為佢係嗰個 Microsoft 嘅其中一個員工嚟嘅。咁咧就但又唔係 Bill Gates 揾自己揾同傾喎，就即係已經要結婚嘅啦。咁咧就即係未來老婆咁要傾傾，咁揾第二條走嚟同傾傾咩咧？就傾咗即係將來如果要離婚嘅時候要點分身家？ 嗱，依個其實喺美國咧，就係其實都幾流行嘅嚇。咁我哋嚟講咧，華人咧就可能就接受唔到啦。 大吉利是， 接受唔到嚇。 咁接受唔到咧，就對於佢哋嚟講就唔係咁睇法嘅。即係呢個係好理性行為，因為佢當其時已經係喺即係嗰個世界富豪榜前列嘅，就未到即係前十年咁勁啦。前十年就直情係全球首富添啦。咁但係到而家可能都仲係 official 嚟講係第四，但係可能都真係計起上嚟就可能佢仲係首富， 都係前幾名啦。 都係前一定係前幾名嘅啦。即係你個唔使講啦。好啦，咁問題喺邊度咧？就係當其時我聽到個講話就係話咧，其實係傾咗嘅，傾咗係就個老婆係唔會分佢身家嘅。但係而家聽到唔係。turn out 就係好可能係要分佢一半嚇，咁分佢一半咧，其實對於 Bill Gates 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即係佢一定係一啲好嚴肅嘅考慮後入邊咧，先做呢個決定嘅。佢唔會話即係盲中一條女咧，就搞到自己。 因為我最睇就今日嘅新聞咧，就係話用18億咧美金啊，就譬如有啲係手上股票，即係其他公司嘅股票啊咁樣， 就交換啦 嚇，就俾咗老婆咁樣嚇。 但個問題就是個老婆會唔會同打官司啊嘛？ 好似係和平分手喎、 啊。嗱，呢個係主觀願望， 因為呢個主觀願望。即係到目前為止咧， 主觀願望。 即係新聞裏面嘅俾人嘅感覺都係和平分手。 大家和平嘅，嗱，因為大家佢都出個 statement 出嚟嘅、我哋即係經過27年啦，咁我哋就即係點點點點，咁而家我哋即係都會繼續去 即係一齊去管理嗰、那個蓋茨基金嘅， 嗰、 那 個慈善基金。因為而家佢哋資產裏面其實有大部分已經注入咗依個慈善基金裏面 嘅。咁、啊、對於呢個慈善基金咧，我就好 cynical 嘅。咁呢個人咧，呢、這個 Bill Gates 咧，即係佢話做善事咧，你真係真係唔好信，即係信佢一成就雙目失明噶啦。即係呢個人咧，到今時今日，佢雖然咧喺呢個 Microsoft 嗰邊，佢已經卸咗任啦。就好似連呢個主席佢都冇做啦，但係呢個人係唔甘心嘅，呢、這個人即係佢係一路要入，所以我個睇法就係嗰個前基金本身我嚟係逃税嘅，即係唔使等到咩，同埋佢係要將嗰、那個即係財產都要俾，即係嗱而家講就係佢唔會俾嗰、那個即係俾好少佢嗰個幾個子女啦、嗯，但我就絕對唔相信嘅、嗯、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一路要增加佢財富嘅人嚟嘅，所以對於話呢位王哲小姐佢賣到呢個 Bill Gates 嘅身咧，我覺得唔出奇。但以 Bill Gates 嗰種咁嘅性格同埋咩咧，佢絕對唔會為咗一個咁嘅女性而去，即係搞到自己要同個老婆要分身家咁危險。嗱、嗯，我唔講一定啊，嗯、但係而家對佢嚟講，其實依個係一個即係幾，即係我唔相信佢一個佢願意見到嘅情況嚟嘅。咁、嗯、所以咧，我就一路去跟咧，就係嗰個新聞究竟係咩咧？咁呢個新聞一跟落去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坊間講得咁簡單啦。咁、嗯、嗰個問題係咩咧？就因為咧喺前兩年咧，就有一個人就相當之出名嘅。出名的原因是點解咧？因為佢專係做呢啲，即係同呢啲富豪啊，去搭路，去一個荒島、一個小島入邊嘅。咁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喺神秘之夜都亦都提過噶啦。咁去嘅人係好多嘅，包括咩咧？包括 Bill Clinton 啦，甚至可能 Donald Trump 都有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 Bill Gates。嗱，而家呢段新聞係最新鮮滾熱辣出，係今日啱啱出嘅。就係話咧，佢老婆 Melinda Gates 咧，就對於佢呢個 Bill Gates 去同呢位 Jeffrey Epstein 有密切關係咧，係極度憤怒。咁點解極度憤怒咧？就係因為呢個係歸功嚟噶嘛。呢個搭路搭咩咧？就係專門搭啲未成年嘅少女去一個島度。咁跟住咧，就車翻大佬落去，即係飛翻大佬落去。咁入邊搞咩唔知喎。咁而家。嗱，呢個係比頭先我哋講嗰位王哲嗰單新聞咧係遲嘅， 嗯， 即係換言之咧，我相信咧啲人再抄落去嘅時候咧，其實越抄就越抄得多啲嘢出嚟、 嗯。因為王哲就其實就已經係發文咧，就係話否認咗噶啦。 係，不過佢否認咧，好多人都唔信嘅。咁點解唔信咧？咁呢個有個理由咁啊，就因為大家睇到梅多以前俾阿鄧文迪溝掂咗啊嘛。咁你知唔知個故事點樣啊？ 依、這個就經典之中嘅經典啦。咁我相信即係依度我唔多講啦。咁呢個其實即係一路咧，就一個男性一個男性咁啊，即係攀爬上去嘅。即係依個一個係非常之勵志嘅故事嚟嘅。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一睇，即係點樣由一個小職員可以變成老闆 嘅。佢嗰陣時都 manager 嚟㗎啦，喺呢、這個 唔係㗎，佢最初嘅時候唔係嘅。 嗱，咁啊，頭先講阿張生講話勵志啦。咁我覺得就咁樣嘅，即係香港女仔做唔到啲嘢嘅。嗰、 嗯、 啲叫咩咧？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即係總之唔理你係咩，總之就一路係咁，即係過關斬將， 一級一級上去， 一級一級上去。咁聞説咧，就有一位女明星咧，即係中國女明星啦，都係咁樣嘅。咁而家佢結咗婚生咗仔添啦。咁聞説當其時點樣咧？就係、是、佢要攞即係簽證出去啊。 嗯 咁嗰陣時好封閉噶嘛，咁而家都係，而家攞簽證都係要可能要啲人就係批佢嗰個咧，咁就係大肚腩啦，啊又好猥瑣啦，又擔住口煙啦，咁跟住嗰晚咧就要同佢服務，咁如此即係好多個咁先出到境嗰陣，咁呢啲就叫遇神殺佛，遇佛殺佛啦。咁冇啊，即係好坦白講，其他地方嘅女性都好難有呢種咁嘅決心喺度嘅。咁但系問題咧就係梅朵得啫，梅朵係佢老啊嘛，梅朵個樣衰啊嘛，梅朵又唔係叫好多錢啊嘛， 但係而家呢個標記嚟嘅呢個人好聰明嘅呢、這個人， 嗯、 即係如果佢都衰喺呢個即係中國女特工手上咧，我覺得佢抵叫死，係不可原諒嘅一個錯誤嚟、嗯，所以我就唔相信，我反而相信呢單嘢就是、Jeffrey Epstein 呢單嘢。咁呢單嘢係點樣呢？就係、是、呢個人咧，佢收尾就被揭發啦。揭發咧之後咧，其實邊啲人上咗身咧？就是、英國嘅王子 安 安德魯王子啊，即係阿查斯王子個細佬啊，就被揭發咧，就透過佢咧，就即係而家被指強姦咗一位未成年嘅少女。咁、但係單案就去到嗰度 stop 噶啦。佢唔合作，聯邦密探 FBI 亦都冇佢符，想問佢話，亦都搞唔掂。咁啲報紙報下就唔報啦。咁而家呢個人點樣收尾點咧？佢就喺監獄入邊死 Q 咗。 係近來嘅事情嚟，好似係 前兩年咯。神秘之嚟做過， 好似唔係前兩年咁耐嘛？ 年零啦，最多年零啦，係嘛？咁呢個就喺 Donald Trump 佢即係個選戰之前嘅。咁嗱，唔係講話呢間嘢同阿 Donald Trump 本身有關。 因為呢個本身係一個富豪嚟嘅。 佢本身有錢，佢有錢到喺哈佛入邊，其實佢 office 嘅冇情人俾咗佢嘅。咁嗰個俾佢嗰個人而家心入邊都俾人炒，即係俾哈佛炒有咯。即係換言之，佢嗰個網絡咧係好強嘅。咁你聽到個 Stein 呢個 Epstein 呢個 Stein 就知道係猶太人嚟嘅，即係話咧佢嗰個網絡咧去到係全球嘅政經界、經濟界、經濟界去到邊度咧？譬如攞 Elon Musk 都有份，即係總之邊個出名其實都有同佢有關係嘅。所以如果佢一爆啲大鑊上嚟咧，就好大件事嘅。咁而家 Melinda Gates 咧，相信係唔係掌握到個證據，而係佢 feel 到一啲嘢，就係 Bill Gates 即係同呢個人啊，佢有啲聯繫嘅時候咧。就不是好像而家講得咁簡單，純粹朋友嘅事，而且可能是很長期的，因為而家係睇到張相咧，就係佢同阿 Bill Gates 後生嗰陣時影噶，即係換言之咧，即係佢呢兩個人嘅個交往本身咧係相當之長時間嘅，即係嗱用一個粗俗嘅講法 ，Bill Gates 透過呢個人食咗幾條女咧，真係而家係佢老婆問緊個問題嚟嘅，而食緊幾條女。那些女兒有多大呢？那這個是整件事的核心問題。那這個人就死了，那個龜婆怎樣呢？因為有一個人幫他搭路的嘛，那個龜婆現在被人拉 Q 了，一直都沒審。那每一晚呢，那個獄卒就真的看，就是按一按醒他，看他有沒有自殺。那到現在都說他沒自殺的。那這個呢，就是現在那件事的最終，為什麼總結是什麼呢？咁我就唔相信咧，即系先一排嗰個謠傳咧，即系啊呢位中國嘅女，即系疑似女特工咧，係埋到 Bill Gates 嘅身。雖然佢係 Bill Gates 嘅官方嘅翻譯員，但系咧，即系以阿 Bill Gates 嗰個才智咧，佢係唔會好似阿梅朵咁水皮嘅。咁至於話嗰個具體嘅例，即係嗰個原因係點樣咧？咁佢老婆應該知噶啦。 咁同我提外話啦，王哲個名咧，咁其實咧同我哋一個即係大家睇開幕小説都 黃重陽啊嘛， 係啦，黃重陽個原名咧一模一樣嘅 嚇，所以呢個應該係假名嚟，我相信。 可能係真都唔出奇嘅。 有台灣有個以前有個歌手叫 陶 喆， 陶喆啦， 陶喆噶嘛， 係啦。 好啦，嗱呢件事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如果 Melinda Gates 阿 Melinda 係而家係 upset 同埋 uncomfortable 嘅話咧，嗰、那個和平分手就唔係咁簡單嘅。所以頭先你講嗰句咧，和平分手就主觀願望嚟嘅。阿Melinda 一發起怒脾氣上嚟咧，呢單嘢都唔係講笑嘅真係。好啦，嗱，咁另外一單嘢我哋都唔好 break 啦，就出嚟講出嚟啦。咁嗱，即係呢個有人游水游呢、這個福建去游去台灣嗰度。張生，你有啲咩新料啊？ 嗱，咁咧就喺之前咧就有一單就係話係遊到台中，遊到台中啦，即係唔係遊嘅，係用依個橡皮艇啦，即係嗰啲咁嘅快艇咁樣啦。咁嗱，啲人就話喂去喺福建啊，咁我相信咧就嗰架艇咧就比較難由福建咧就去到台灣嘅。我估計咧，佢都係會係喺用坐啲大船去到過中線啦，先至放佢落嚟嘅。咁如果因為其實咧喺台灣海咧嗰個係風浪都幾大下嘅，咁嗰啲船咧你話短時間內冇問題，但係你由依個台灣海由依個福建 過到台灣其實你揸嗰啲艇咧，係都講緊係成十個鐘頭嘅。咁你嘅燃料夠唔夠啊？咁同埋啲風浪係頂得順咧？咁我都是一個疑問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就係去用大船過咗嚟先，先再訂呢個快艇嘅。 但係成件事最大嘅疑問就係，如果一個人咁可以咁樣坐只橡皮艇過去咁啊？啲共軍咪可以過坐橡皮艇登陸台中咯。 大家就真係擔心多咗啲啦。呢啲情況咧，其實不嬲都，因為點會以前啊，即係講緊三十年前啊，已經係都兩岸關係，即係喺嗰個即係海防都好嚴密嘅情況下。其實咧，你想要大陸乜嘢，即係兩岸未通商嘅時候咧，你要啲乜嘢，一個電話咧，第二日咧就到貨噶啦。誒、你要依個正骨水啊，定係乜嘢啊？啊，聽日已經係 送嚟得唔得？ 鳳梨當時不會在大陸拿鳳梨過來的咁啊， 調轉啊嘛， 啲五星啊咩星嗰啲咧， 唔係黑星，嗱我即係黑星啦， 黑星啦， 嗱仲有一樣嘢，你應該都答到我嘅雲南白藥啦， 嗱係啦，雲即係其中一種嚟嘅， 嗱後生仔唔知咩叫雲南白藥，你解釋一下， 嗱咁係一隻係即係中成藥嚟嘅，咁咧就在我們那些年代來說，其實是一種是即是治傷的性藥來的，咁我 槍傷喎，嗰啲係唔知刀傷、槍傷， 乜都得嘅， 乜都得喎。 係啊，咁其實包括我都信嘅，真係我自己試過，即係都幾好嘅，即係外敷內即係內服都得嘅。啊，咁佢仲有一粒係所謂華文丹啊，咁啊即係佢話死人都得嘅。咁嗰粒嘢我就當唔敢試啦。 啊，咁嗱，我聽澳洲咁樣嘅，因為以前咧頭先張生講過啦，嗰個地方咧就都幾多走私噶嘛。嗯，咁有啲俾人射中咗，你拔唔到嗰粒子彈出嚟住噶嘛，就吞咗粒嘢先嘅，跟住嗰度咧就滲啲粉落去，咁止咗佢先，咁就等到安全地方就再做手術攞翻粒子彈出嚟嘅，咁呢就叫當年雲南白藥嗰啲嘅傳説嚟啦。 係，咁嗱，其實咧講緊三十年前啦，咁其實都係講緊十幾個鐘頭咧，啲貨已經到噶啦，咁就所以即係依啲咧唔出奇嘅。你話用嗰啲快艇，因為個海岸線咁長咧，你一兩架艇就真係嚟到唔出奇。咁但係你話出到大船嘅話咧，即係你話要即係你要攻擊，你要登陸，一定係用大船，你唔可以用依啲，唔可能用啲橡皮艇仔噶啦。 即係嗰個 logistic 本身就唔 make sense 嘅，就唔可能嘅。但係問題而家最大嘅關心一樣嘢就係話，你咁都去到啦，咁呢個咪代表喺台灣嗰個海岸防衛咧出現咗漏洞啦。咁呢個當然佢唔會承認嘅。 你話嗰個漏洞，因為頭先講啦，你嗰個一格橡皮艇，你其實真係好難防到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我一個艦隊咧，同埋大嘅雷達會測到，你呢啲咁嘅橡皮艇咧，其實雷達未必測到嘅，追蹤唔到嘅。因為貼住水面。 但係如果你咁講，即係換言之，好多人可以偷渡到過去咯，可以潛伏喺台灣咯，係咪？ 老實講，你在台灣呢，其實呢啲人去唱卡拉 OK 啊咁樣咧，即係都一樣嘅伴唱嘅。咁其實你到法國，原來嗰啲都係大陸嘅資料。 我最記得以前就係話睇 F5， 即係到而家都係。 你試過係嘛？ 我聽排話。 以前咧就 F5 咧嗰陣時話好紅啊嘛，我冇記錯咩 F4 定 F5？ F4 係真係慘啊，真係 out 到雲。就係啲大陸嗰啲喺福建嗰邊坐船過去睇噶嘛。 嗱，依個我就唔知啦，依個就嗱咁咧，嗱咁依單新聞之後咧，咁就前兩日啦，即係都係依兩日嘅事情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由廈門又係坐橡皮艇啦，去到依個金門， 嗰個就易啦，嗰個真係大佬嗰個游水過都得啦。 係啦，因為過往嚟講就真係咧兩岸即係兩地咧，廈門嗰邊解放軍就遊到去金門，金門嗰邊啲咁嘅水鬼咧又遊到去廈門。咁以前咧就係話過去咧就可能要你摸人頭，後屘咧就話人頭帶唔到角耳仔，後屘咧就話喂唔得，就太危險啦。咁你去到咧，你手上情報啦，你起碼都俾我知道你真係過咗啦。你去睇睇場戲，買張戲飛。咁或者係你去到嗰邊咧，攞人哋件衫翻嚟咁樣。咁依啲咧，嗱呢個情況去到八十年代都仲有嘅。咁所以以前咧，即係金門嚟講咧，都係一種即係軍事地區係非常之危險，即係話當地人如果當兵去到金門咧，即係全家都喊嘅。 好啊，咁啊，呢啲係張三經驗之談啊。嗱，咁後邊呢篇文同頭先我哋講嘅咩關係咧？呢篇文我就極度推薦俾大家睇啊！呢個咧就係日本嘅日經啊，即係前兩日發喺蘋果都有譯嘅。嗰、那個即係我覺得精彩嘅地方邊度咧？ 他就解釋了就是點解前一排咧就當美國呢個日本首相咧菅義偉去訪問的時候咧、就大家即係傾咗個對呢、這個台灣海峽個認知啊，認知嗰個地區個安全、有一個共同嘅聲明咧咁樣。咁呢邊呢個圖咧，大家睇到咧就係嗰個藍色嘅地方咧，同呢、這個即係、就是、海洋嘅地方係分開淺藍同埋深藍。淺藍咧原來係嗰個水位，即係有幾深啊。淺藍即係代表好淺，深藍代表好深。咁呢個係由台灣海峽一路到南海嗰個情況嚟。咁由呢幅圖咧，佢即係想講咩？就係話咧，其實中國由於佢嗰個地理位置嘅問題咧，佢一出南海咧，所有潛艇咧都係俾人知道曬嘅、因為水淺啊，佢只能夠出咗呢、這個即係淺嘅。的水位之後，佢入到呢個深嘅水，佢先至可以失蹤，即係先聽唔到。咁呢個其實係一個中國嘅海洋主導權同海洋戰爭嘅致命傷嚟嘅。如果你比較一下呢個美國嘅地理位置咧，佢出兩邊太平洋同埋大西洋係冇地方冇國家阻到佢嘅。但係中國係出現咗由於個地理位置問題，雖然佢係有大量嘅海岸線。但是他一出海岸線基本上都遇到鄰國，只要這些鄰國跟他是沒有即是不友善的話，他基本上是那個即是海洋的軍隊是很大問題 的。但是因為台灣海峽其實是一個深水深非常深的地方的、以前呢即台灣呢就叫那個叫黑水溝、 同埋，因為嗰陣時打過係好麻煩噶嘛、所以幾次咧，譬如呢、這個鄭成功去打呢個荷蘭佬嘅時候咧、其實都有用呢、這、度、個、用到呢個黑水溝噶嘛。斯浪去打嗰時候都驚呢樣嘢噶嘛。 你所以黑水溝咧，嗱，你如果坐飛機去台灣嘅時候，你可以望一望喺飛機上望一望落個海度，你會見到零零舍舍啦，就係會係特別深色嘅。咁咧台灣咧，其實咧就嗰個地理環境比較特別啲嘅。咁佢係中間尖起嚟個島個中間尖起嚟，咁四周 嚟噶嘛？ 四周咧其實峭壁都好深嘅。咁、譬如特別係東部地區啦、如果你係喺台東咁對出啦，或者花蓮對出，其實咧你對出一公里咧水深啊超過一公里，你對出十公里咧水深超過十公里嘅。 即係突然間 好急嗱，所以咧前幾年曾經試過喺呢個蘇花公路啦，有架即係大陸嘅旅遊團嘅旅遊巴咧，係衝咗海咧，係揾唔翻嘅。一落去，跟住啲水流急咧，其實已經去到可能去到沖繩外面嘅啦。而家嗰邊講緊係幾多十公里嘅水深。 同埋佢嗰個水個水流係由呢個北面一路落南邊噶嘛。 去睇下時嗰、那個氣候，咁、有陣時係由呢個南去北嘅。咁、所以嗱，依、這個台灣海峽其實你頭先講啦，如果你喺嗰度出呢、這個潛艇咧，其實都幾合適嘅。 係。咁嗱，而家呢個講話點樣咧？佢就唔係即係講呢個台灣海峽，係講南海嗰邊。佢就希望利用到日本嘅潛艇，去封鎖咗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艦隊去南海嗰度。咁日本有咩優勢呢？就係、是、日本佢唔係用呢個核子潛艇，佢用呢個柴油電潛，就反而佢喺呢度咧，佢做一個攔路虎咧，就已經搞掂啦。咁呢個就係其實一個最重要嘅點解而家即係美國要拉攏呢個日本落搭嘅一個原因嚟啦。咁我相信咧，從日本近排嗰個睇法咧，其實佢哋都幾雖然係極度不願意，但係最終都落咗搭。 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睇到啦，點解緬甸對於依、這個 中國咁重要？ 係啦，因為直情喺佢一出去就印度洋，點解喺幾十年前咧，佢哋已經喺緬甸租用咗一個深水港啦，因喺嗰度淨係真係拍到潛艇嘅。咁所以你話好多人話，緬甸要靠依個中國，其實反轉嚟， 中國要靠緬甸。 係啦， 咁所以佢成個而家緬甸個發展嚟講咧，即、就、係、是、對中國嚟講係一個相當重要咧。但係好不幸地咧，就係佢同印度嘅關係又搞得差。咁你就算搞得掂緬甸咧，印度嗰邊都可能即係走到門口啦。咁印度嘅情況其實就即係大家值得留意，因為而家呢個局勢咧，佢哋去即係推，即係去用透過選票去要將呢、這個令到呢個莫迪落台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誘因相當之大嘅。嗱，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呢幾日仲發生一件事嘅，就係同今日我哋講呢個即係台灣嘅防衞有少少關係啦、甚至好大關係咧，就係、是、澳洲嘅。相關官員講咧， 假如一旦呢個台灣海峽發生戰事嘅話咧，澳洲係會同美國嘅盟友一齊並肩作戰。 嗯， 嗱呢個説話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咁簡單就講澳洲落唔落答嘅問題，因為咧到而家咧其實美國係冇好明確講明嘅，就係一旦出現戰台灣海峽出現戰事戰事嘅時候咧，美國嗰個態度咩嘢？但係澳洲講呢個説話就係 佢冇實話實事噶， 佢冇講到話要幫台灣喎，佢係幫美國喎。 唔係佢要參與。 係啊，咁美國做咩咧？咁佢冇講美國做咩啊？咁但係你睇到個潛台詞就美國會打咯。咁嗱，你就真係即係細心啲分析個問題。咁呢個係美國佬透過澳洲佬去佢講啊，定係澳洲佬自己即係癲起上嚟就自己衝前去講咧？咁我就覺得前嗰個機會大啲咯。咁嗱，即係去到依家，其實應該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就係拜登而家上咗台都過咗一百日啦。咁究竟個對華政策係咩嘢咧？咁樣嗱，喺初頭睇到就係其實好喂，大家都係預期佢同 Donald Trump 嗰個就係即係翻天覆地啦，最多我有錢啦。 一開始就覺得懶懶閒咁樣。 懶懶閒啦，對香港嘅問題係嘅，冇乜點出聲到。譬如話舉個例，譬如阿黃之峰同埋阿。即係嗰幾個判刑官，咁有一個冇今日先出聲啦。即係對香港問題，大家唔好有即係任何嘅幻想啦。基本上佢哋都唔係即係呢度冇實際上一啲佢嘅 leverage 喺度嘅，即係佢唔會做。但係台灣嘅問題咧，佢係企得好硬嘅。咁台灣問題企得好硬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呢個 Economist 經濟學人報已經講咗，其中好重要因素係咩咧？就係台灣台積電。佢佔咗而家呢個世界最尖端嘅晶片嘅生產80%以上。咁換言之就係，如果一旦台灣係落入咗呢個中國手上邊咧，咁全世界啲晶片點搞法先？咁我唔相信話即係啲台積電會話即係好而家咁生產法啦，可能台積電啲人會閃啦，或者會點樣啦？即係總之大家就好大鑊咯。咁美國佬而家即係說服台灣咧，嗱咁危險，不如你搬去美國啦，咁樣係咪係咪說緊佢搬去美國啊？咁但係如果我蔡英文，我一定唔會搬去嘅喎。 但係台積電好似又宣布加大大陸投資喎。 講啫，嗱，台積電加大陸投資係點樣咧？就唔知點解佢去親啲即係其實大即係中國嗰啲重金禮聘嗰啲即係工程師過去噶嘛，有個姓梁嘅，我記得梁孟松啊。 錯咗啦！ 但係佢親過都衰噶嘛。咁你諗下就可能啲人嚟收咗錢之後，就跟住就 hea 咯。咁佢有好多解釋嘅就話：，我嚟到啲工作環境 唔關事，因為嗰個根本嗰間公司都係流料嚟嘅。 係啊，咁嗱，而家大家唔知道啊，佢係挖錯人哋咩嘢？即係總之佢就冇，即係唔論識啲錢嘅。不過咧，總之去到咧就唔係嗰件事。好啦。咁點解頭先我話反對呢個台積電會國？唔好，我唔應該話反對啊！即係我如果我係蔡英文，我就唔會個原因㗎。如果你台積電真係過咗去呢個美國，台灣就冇牌㗎啦。即係台灣而家有其中一張牌，這個即係 apart from 除咗嗰個防衞嗰個問題，即係第一導鏈嘅問題就係、是，喂，你而家鏈住全世界個晶片嗰個春代，你一唔鏈住俾咗美國，咁美國真係有可能關人啊！屌，真係嗱，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就唔好當年咧，蔣介石對於呢個美援咁幼稚啦，即係人哋可以線 Q 你噶嘛。而家美國都係線過好多鑊嘅。 係啦，即係歷史上可以睇到，事實證明真係線咗好多。 線咗好多噶嘛，所以如果我係阿蔡英文，我就好啊好啊，我咁又但係一路拖住咯。即係一個其中一張牌咧，即係除咗台灣呢個地理位置外，台灣咪應該曾經被稱為一個不沉嘅航母啦。 係， 因為佢有咗呢度咧，其實就睇住日本、睇住韓國、睇住中國，即係冇咗呢嚿嘢咧，成個東亞嗰個軍事平衡係出現一個極度嘅傾斜嘅，即係連日本仔都冇得講。因為點解日本仔咁 reluctant 咁唔想而家都要落閘咧？即係因為摸台灣之後，佢係真係好大鑊嘅，佢一定要重新建軍噶嘛。咁與其要重新建軍，搞到咁麻煩，不如到而家即係趁住美國都仲做住你個保護傘嘅時候，就預防勝於治療咯。咁但係到尾講一句就係、是，如果我係蔡英文嘅話咧，我就唔會咁順攤，就係呢個台積電就咁搬 Q 過去嘅，因為搬咗過去之後咧，咁美國佬就真係可以關人差事啊！真係係咪？你同唔同意呢個睇法咧？ 應該啦，即係喺台灣嚟講，即係你台積電 約美國，我相信不會核心的搬過去的，即是將某一些生產搬過去的啫。 嗯 啊、我相信譬如郭台銘其實都有很多生產線在、世界不同各地方都有。 不是郭台銘，台積電。 我講郭台銘，咁、啊、其實一樣嘅，你即係台積電一樣，你喺邊、都會有，即所以商人無祖國啦。咁、你邊度 俾你錢？ 俾你錢、嗯、或者你邊度係優厚啲嘅條件俾佢，佢就會過去。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即係核心事嘅事務一定係留翻喺本國嘅。 因為如果對台政嚟講，而家係戰略性工業嚟嘅，呢、 嗯、 個唔係純粹話即係嗰個經濟主 體。咁因為佢將核心搬過去，佢都自己會驚，我搬咗過去嘅時候，會唔會係俾外國政府碾死咗咧？嚇、啊、咁、啊、所以一般嚟講咧，即係佢只係會將一啲咁嘅係次要嘅。或者一啲生產部分搬啊擺喺嗰邊。 嗱最新嘅情況咧就 IBM 已經做咗兩納米嘅啦，咁、 嗯、 好快一納米嘅，即係話，但係做咗之後佢設計啫嘛，生產一定係俾緊台積電噶嘛。咁、 嗯、 啊，最後個問題想問張生就係、是、台積電之所以做到今日成就，呢、這個係同蔣經國有關係。 如果講到咧，應該係數到去。是蔣介石年代，當然就是蔣經國的年間就是冒起啦，但是個根基是蔣介石年代的，咁、嗯、就老一輩的譬如李國鼎啊嗰班老人家，佢就係有眼光有遠見，係去美國找依班咁嘅學者啲咁嘅科研人才翻嚟俾， 其實係當其時留學的嘛、 嗯， 大家如果去到五十年代之後，很多留學人不翻嚟嘅，但呢班人翻去， 係 即係吸收了當其時好即係好早期啦，譬如 Fairchild 啊。我仲唔記得，唔知其他咩公司啦，甚至可能 Intel 啦 ，Intel 都未出啦嗰陣時，翻咗去做嗰陣時都未做晶片啊嘛， 嗯、 即係其實仲做可能做緊原子粒， 嗯、 但咧又喺台灣，佢哋即係打個根基，一路係咁幾廿年、嗯、幾廿年 build 出嚟嘅嘛，所以呢個即係唔好純粹覺得係即係台灣嘅科學家，呢、這個其實係一個政治上即係當年兩蔣氏父子嗰種遠見嚟，係啊。好啦，咁嗱，我哋唔嘥時間啦，因為下一節咧翻嚟阿張生會講講咧，就緬甸而家，我諗主要大家都想知道嗰個戰爭嘅發生嘅情況啦、嗯，就多於而家示威嘅情況，示威嘅情況我諗都司空見慣嘅啦。 係 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啊。